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2集。 程潜与严征明一路遇见疾驰，半路上没有片刻停留，一天一宿就到了极北。大能过境，触动了玄武堂上空的警戒风铃。当天守门的弟子出来查看，却没见到人，只见天上留下一片浅淡而狭长的冰霜痕迹，转眼便化在了半空。过了玄武堂再往北，便是大片杳无人迹的冰原了。无边无际的白将天地连成一体，肃杀得不近人情。在极北冰原与大深渊上足足飞了三天，天越来越冷，程潜有种回到了冥冥谷冰潭的错觉。然而冰潭毕竟只有一隅，远比不上大冰原浩瀚的漠然与他对万物一视同仁的冷酷，好像所有的希望与生命都会在此处终结。三天后，冰天雪地才到了尽头，一片汪洋漠的冲入视野，两人终于到了北冥之海。严征明从袖中抖出石戒子，石戒子落入凝滞不动的海水中，化成了一艘巍峨如山的大船。无人驾驶，他自己航行。船舱内芙蓉锦缎与香炉雕花床看着眼熟，跟温柔乡是一个规格的。程潜将这船里里外外地瞻仰了一圈，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找什么呢？ 程潜木着脸拿他开涮。 歌妓，总觉得这地方下一刻就能听见莺歌燕语，唱一出你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去你的，这鬼地方冻死了，都是你没事找事。 身着细软锦袍的严掌门拿着折扇毫无诚意的抱怨，而后四仰八叉的往软榻上一侧歪，颐指气使道： 还不过来给我捶捶腿。 程潜习以为常地无视了他的无理取闹，靠在桅杆上往海面上张望。此时分明是正午，海面上却一丝光都没有，它好像一块漆黑的墨迹，是连最深邃的山渊也无法形容的黑，将天色也掩映得阴沉沉的。水中不见一条鱼虾，海面风平浪静，像一片死地。礁石众多与风浪起伏的东海同这里比起来，简直像一条聒噪的河沟。没有人知道北冥之海有多深。当程潜从海面上往下看的时候，他心里不由得再次升起年幼时在后山探头望向心魔谷的那种心情。明知危险，却越发想要一探究竟。 何人配冠北冥之名？那都是鼠目寸光的凡人们，妄自尊大罢了。 程潜默地想起童儒的这句话，一开始还以为师祖的愤世嫉俗与自嘲，直到这时程潜才真正信服。到了真正夜幕降临的时候，海面上开始掠过旷远的风声，呜咽而过的时候像是万千幽魂盘旋。石戒子幻化成了船高百丈，行至此间却仿如一叶扁舟。程潜不知不觉间在船舷上静默地站了整整一天一宿，毫无预兆地入了定。说来也奇怪，他天生心胸狭隘，却与天空大海格外有缘，每次入定不是在天上就是在海边，大约修行本身是个缺什么补什么的过程。东海之外还有北冥，北冥之外又有什么呢？人生长不过天地，天地未始前与衰朽后又有什么呢？他们以有限之身探寻无限之境，入此极窄之途，走上这样一条注定殉道的路，难道只是为了凡人上天入地翻云覆雨的妄想吗？这时上万年封存在程潜内府中的听乾坤和北冥之海发出了一段微妙的共鸣，好像亘古流传的遥相呼应。 恍惚间他又听见了钟声，内府中的听乾坤忽然盈盈地亮了起来，流光溢彩。可惜被上万年护持在他元神身边的力量微微一挡，又重新落了回去。不知过了多久，程潜才清醒过来，睁眼就看见严征明一身水气地靠在船舱上，守在他身边。程潜一看见他，就好像从天地落回红尘，不由自主地心生贪恋，于是微笑起来。 多久了？ 整三天，无趣死我了。 严征明抬手替他抹去脸上的水气，程潜愣了愣，皱眉四下打量了一番。 三天，连个地图也没有，我们怎么找大雪山秘境？ 要地图没用，海上的地图给你也看不懂。石芥子不随水流而动，它会被清气浓郁的地方吸引。走走看吧，不是跟他们约了一个月吗？过两天不到再想办法。 严征明说着说着就凑了过去，懒洋洋地伸手环住程潜的腰，扒在他身上轻声道： 哎呀，真安静，感觉人间天上就剩下咱俩了。 程潜细想了一下那番情景，顿时不寒而栗道： 什么？那不就剩下我一个人让你折腾了吗？我还是抓紧自我了断吧。 严征明这天难得心平气和，也没和他这种煞风景专业户一般见识，将他搂得更紧些，轻声道： 在心魔谷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这么想过，要是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我两个人就好了。 他说着微微闭上了眼睛，感觉此时此刻心里才像是被终于填满了。从前总是留着缝隙，时而动荡一下便能撞出一连串的胡思乱想。哪怕是在扶摇山上，严征明也偶尔会从一些不着边际的噩梦中惊醒。有一天他还梦见扶摇派终于重回十大门派之手，风光了起来，却又有无数漂亮的女修前赴后继地跑来扶摇山，要找程潜结为双修之旅。他被活活气醒，睁眼看见程潜安宁的睡脸，才知道这只是他内心深处的意难平。严征明看见程潜近在咫尺的耳垂，忍不住轻舔了一下后张嘴含住，用犬牙一下一下地摩挲着。程潜一机灵，回首给他一肘子，从耳根到颈子飞快地升起一层薄红。 干什么？你当这里是扶摇山吗？ 严征明放开他，低笑道： 以前别人跟我说剑神域刀剑丛生，我还不信，现在算是明白了其中一步一心魔是怎么回事。人总是贪心不足，以前我想哪怕是黄泉边奈何口，要是能再见你一面就好了。后来呢，久别重逢，我又想要是你心如我心，哪怕终身不宣之于口也是好的。到现在我突然又不满足了，我想在成前之前永远加一个我的。 成前被他说得很是窝心，嘴上却语重心长地逗他： 你自己心意来回动摇，修为不够，就不要怪剑神域了。 严征明沉默了一会儿，严肃地看着程潜问道： 你是真没听出我在倾吐衷肠吗？ 程潜立刻笑出了声，严征明恼羞成怒，当即做出要回船舱里生闷气的姿态。程潜忙边笑边拉住他的手： 哎，师兄别生气嘛，我还没…… 程潜话音戛然止住，他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蓦地感觉到脚下的船在加速，下一刻他猛地将严征明往身边一拉，伸手拽住了桅杆，同时整个石芥子化成的大船直上直下的倾倒下来。只见那浩瀚无边的北冥之海仿佛突然从中间断裂，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拉出一道高万仞的大瀑布。 而这样让人胆战心惊的盛景之下，却悄然听不见一点水声。程潜来不及细想，大船已经笔直地越过那断层飞了出去。只见那静谧的海水毫无预兆地兵分两路，中间隔开了一条近百丈宽的天堑深渊。大船笔直地一头栽进深渊里，船身在空中发出要散架一样的嘎啦声，好像谁的牙在打颤。严正明揉了揉耳朵，挥手将石戒子收了回去，两人各自御剑险险地停在了裂缝上方。没有风，没有浪，海水直上直下，流速却轻缓的不自然，撑起了一面料峭的海水墙，死气沉沉的水波却活像画上去的。空中两把剑不由自主地站立着，像是随时打算将主人甩下了自己逃窜。程潜将真元注入双目中，往下一看，见那深渊悠然望不到头，他只好苦中作乐地嘲讽： 大师兄，你说你那条破船会自己依照亲戚找秘境，结果就找到了一条沟。 严征明瞪了他一眼： 我怎么知道？再说平白无故的，我干嘛要来这种鬼地方？还不都怪…… 程潜忙截断他的话音： 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现在呢？离开这儿吗？ 废话，难道你要卡在沟里过年？ 严征明微微调整了木剑的高度，抓住程潜的手腕警告： 不许松开我的手。 两人十二分的小心谨慎，御剑往前飞去，打算先远离这道深渊再放出石戒子。可是古怪的事情发生了，深渊好像是活动的，它像一张深不可测的大嘴，张开黑洞洞的喉咙，不依不饶地追在两人身后。他们往上飞，脚下的海水和深渊也跟着往上涨。往前飞，那深渊就成了天上的月亮，人走沟也走。时间稍长，眼睛直发花。程潜心道： 就这么下去，我们俩这边耗尽，也逃脱不开这片区域。 他回过头，见那深渊一侧的海水墙极其压抑，仿佛马上要倒伏而来，将他们两个压在下面。程潜胸中陡生一阵被压迫的窒息感，双刃忽然尖鸣一声，雪亮的剑光一闪，蓦地灌入海潮剑的剑意。应景的海潮剑无畏地卷起了山呼海啸的北冥水，原本静谧的海面咆哮着立起漆黑的大潮，大潮边缘处碎冰层叠，在漆黑的海水中生出刺目的白，劈头盖脸地砸向那面压抑的海水墙。轰一声，巨响仿佛要将整个北冥之海都震聋。程潜心里一凛， 那海水墙下面有东西。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